和气球， 听好听的音乐，关心我们的孩子。每个星期天中午，红气球 Josie 与您空中相见。欢迎继续收听《安气球》，就是在后半点钟继续来宣布一挂日本的动摇。同时，咱们来讲习俗、习俗这个物件，顺续来了解习俗、习俗有啥物更加现代化、甲国际性的吃法。 いつの日にか帰ろう。 色素、激素，伫咧台湾有真侪人介意这款香气迷人的绿色叶子，看起来那药草，食起来有一挂薄荷甲罗勒香料，还有茴香的混合体。色素、紫苏，有个叫做 beefsteak plant， 伫咧英文来底是牛排植物，伊是锯齿状叶子，真优雅的摆在日本料理的 sushi、sashimi 甲天妇罗边啊。现在在美国有比较现代化跟国际性的表达，在过去的时候西方人只看到色素，这是吃沙西米的时候旁边绿色的装饰品，看起来很熟悉，不过不过去给他看几次把色素留在盘也不去给他吃。在美国，美国旧金山附近现在有很多餐厅哦，把绿色的紫苏做成了新的料理，变成明星商品，不只是咸的主食，还有甜品，也有很实验性的料理，我们等一下再来说。 仲良し小道はどこの道？いつも学校へ見よちゃんと。ランドセルしょって元気よく。 紫苏这真东方的物件，来到西方变成西方人的明星食品，是安那做？咱先来讲几出来听看卖。冰岛沙拉，一般的沙拉，但上面撒满了切碎的紫苏，还可加上一些细条状的萝卜，可以把这些材料漂浮在带有一点点柳橙味道的碰乳这款酱汁馆店。啊，够另外一出是安呢，用鸡酥包着沙丁鱼片，啊够培根，然后米粉给炸出来，这款啊就是甜不辣嘞，其实不是，这是鸡酥沙丁鱼培根。啊，够一出是安呢，更加简单，只是剁一大片的紫苏上头呢，放上蛤蜊意大利面，风味都变得不一样啊。甜点呢，有一间在旧金山的餐厅是这样做的哦，把紫苏和冰块放在果汁机里面一起打，再把珍珠奶茶一起摇一摇，这就变成绿色漂浮的珍珠奶茶，其实都很简单，我们自己做也可以的。 Oh 收音机边的听众朋友应该有介意，紫苏、紫苏这个物件，紫苏有三款的颜色，一般咱看到的拢是深绿色，啊，够紫红色，另外有一种混合体呢是。下面是绿色，背面是紫色的紫苏。绿色的紫苏是餐厅跟日本的超级市场当中上常看到的品种，平均的价格在美国里面是一片叶子就要三块的台币。通常在春天天气暖和的时候，大约是四月的时候把紫苏种下去，秋天快结束像现在的时候呢，紫苏就会长出来了。这里珍贵紫苏是要怎么保存呢？这片三块要好好的保存哦，咱等一下再来继续说。珍贵的紫苏保存的方法是有一寡无同款，不是讲凊彩等伫咧涂骹，还是讲放伫咧冰箱就好。就是因为爸爸遐学来的方法，跟我伫咧查看到的方法是不谋而合，所以应该是正确分享给大家听。咱摕到一个手掌般大小、像纸同款薄的紫苏，倒来出来底的时阵，上好的方法就是较紧的用冷水把这叶啊洗清去，然后咧把水嗅嗅的掉。那这种清洁的干净厨房纸巾擦干，把多余的水分压掉，然后一叠一叠的把压干的紫苏，让用干的纸巾做分隔，可能一张纸管顶的放两三片叶啊，那就好啊。然后做分隔一叠一叠，然后再压一压，最后放在大的塑胶袋里头，放在冰箱冰起来。安尼的紫苏就较不容易变色。上好的是三天之内把紫苏用掉，安尼是上新鲜。 咱处理珍贵食物材料，是不是进行在处理很好的衣服一样呢？ カナリアは後ろの山に捨てましょうか。いえいえ、それはなりませぬ。歌を忘れたカナリアは忘れたカナリアは柳のムチでぶちましょうか。いえいえ、それはかわいそう。歌を忘れたカナリアは象牙の船に銀の貝、月夜の海に浮かべれば。忘れた歌を思い出す。 头先有讲到几出啊紫苏的食谱料理哦，今麦咱过来介绍几个紫苏的点子。因为美国今麦真红真流行，就是紫苏酱，大约是用10片左右的紫苏，甲切了幼幼幼，1/4杯的酱油、白醋，还有一汤匙的糖，1/2汤匙的盐、胡椒，加一点点葡萄籽油，放伫咧沙拉当中，甲拌冷面都是非常不错的紫苏酱。在甜品当中，头先介绍的是紫苏的泡沫奶茶，咱会使甲介意的绿茶加紫苏落去果汁机泡泡咧。介意甜的人，就加一寡糖，还是讲果糖，买使佮加绿茶粉，还是讲自己创造一些风味，像柠檬汁啊、柳橙汁啊，全部把它一起放下去。爱食冰的咧，会使在紫苏泡沫绿茶当中加一寡冰块。若是讲介意食冰淇淋，佮想要食到紫苏的味道，会使把紫苏酱放伫咧罐顶，还是讲撒一些紫苏粉拢会使咧。布丁嘛是同款的道理。关于食谱呢，刚刚这是自由新政的一种实验，咱会使用家己介意的口味加一点点变化，紫苏可以提供很多的想象哦。 Oh, no. 在这利用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几个享受食素的方法跟点子，就是要说的是自己对料理很含慢，不过很爱看食谱，食素的这些制作的方式呢很简单，效果也很好。咱阁继续来讲几个，放几片的紫苏甲美浓瓜伫个果汁机，甲一边的人会使加一挂冰块，咱甲加加咧，拿像外面咧卖果泥果汁。那个紫苏撕成小片，加伫个沙拉馆店，紫色甲绿色的紫苏，会使创造一挂色彩效果，这嘛是不需要花太多的功夫。煮好的白米饭热腾腾的时阵，咱买塞撒下一些咱豆油油的紫苏屑。做好一壶柠檬茶，咱放几片啊绿色紫苏蕊来的，风味更加特殊。买塞个鸡酥动作是糯米，用紫苏的叶子包着熟鱼跟猪肉，把紫苏包蔬菜，嘛真好，会使摕落去煎，还是讲蒸一蒸。家己真有兴趣要做沙拉的人，会使把绿色的紫苏取代咱常常咧用的 basil 罗勒香料，加一挂小番茄，还有一小片的起司片，滴上几滴橄榄油，撒一点点海盐，等到全搞靠点来杯沙拉。做饺子的时阵，咱买使加一挂西索，会使把西索放伫咧饺子下面，把它包起来，放到蒸锅蒸，还是讲咱把饺子包起来一起油炸，就变成紫苏的锅贴。伫咧超级市场，还是讲菜市啊买现成的春卷，咱把紫苏包到外口，用牙签固定，这就变成穿上绿色衣服的春卷。所收听的是每日广播的红气球，咱继续收听一挂日本的童谣来讲习俗。日本料理当中总是有紫苏习俗，留到最后一嘴再来吃，杀菌还有芳香治疗的效果。咱吃韩国料理的时阵，习惯试着来给账单的时阵呢，给你一片口香糖，其实吃紫苏是较自然的方式。除了日本料理，习俗即嘛嘛用伫咧韩国料理、越南菜，啊，阁咱中式的料理。其实习俗起源于中国喜马拉雅山，啊，毋过日本甲伊发扬光大了。习俗是日本的七大香料之一，300几年前为京都起源。食习俗的时阵，都要想着讲，这是一个真有历史感的植物，吃起来会特别的芳香。 紫苏除了是历史感真强的植物，以每一个部分都可以使用。一片薄薄的叶子却含有丰富的钙质、铁质，还有维他命的 B、C、E。卖煮的时阵直接新鲜来使用，伊的味道是最香最浓。可以把紫苏当作是茴香，还是薄荷草赶快来用，切碎或者是一整片使用都很好。紫苏的色彩嘛真水，放伫咧料理当中，还是放伫咧盘仔边啊，拢有真好的效果，能够创造一些独特的风味。今日介绍一挂简单紫苏享用的方法，希望你会介意。咱下礼拜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